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有人说口头道歉是没有用的，过得不好才是最有效的道歉，看到你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 很多人呢经常嚷着说要减肥，

如果你每天都睡得很晚，或者是每天都睡得不好的话呢，想要改善晚睡或者是失眠的状况，提升睡眠质量的话，要做的不光是早早的躺在床上，睡眠呢不是一睁眼一闭眼的事情，它关系到很多方面。建议大家呢减少一些烟酒之类的不良嗜好，然后白天呢多补充一点水分，天气好的时候呢多晒一下太阳，然后积极锻炼，不要赖床，然后保持良好的睡眠规律，午休千万不要睡太久，一起共勉吧。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想念解脱，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，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去了，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，我不能活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。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甚至 没有发现全家桶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最和平的角落，大家都是呈桶状排列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分享就比一个人独吃要快乐很多。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，白色云朵又经过，轻得像谁在呼吸，这样简单这样自然，我想我能为谁勇敢，只因为你懂、yeah、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，很想了解你更多，

可能有人会吃非常盛大的散伙饭，会热热闹闹的道别，有的人可能就没有人送行，冷冷清清的自己一个人上路，有人说了再见之后呢，又很不好意思的突然回来了，有的人看起来只是暂别，但是迟迟不归，还有一去不复返的，一生仅有一次的真正的告别。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我们值得珍惜的缘分。 多不在手中，我的爱就像天空，太放我太瘦，你都只是风，你来过却爱上自由，你就走我不问理由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，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，想有我想做，总有我站在这里等。 微博上85度的刺青时光，他说他是一个有着文人儒雅的风度，内心充满对外界的好奇，相信自己会成功的忠实听众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听众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，下雨了陪我哭泣，看不清，我也不想看清，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，无人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学会放弃，听雨的声音

散。忙乱地拨着泪，你脸上的笑脸 说不出口的我更难过，明明就在身边而你却看不见。 No no no no no baby， 看你的眼睛忘记就会有更美好的誓言，看看你的眼前谁带你通往那幸福的终点？ Oh, yeah. 你要的是今天，送你一把伞。 No, oh no， 是缘分吗？当我看着你的眼睛， 整个世界仿佛有触电。像烟火点亮这片黑夜，静止的时间，幸福的瞬间。 No no no， 擦干你的眼泪，忘记就会有更美好的誓言，看看你的眼前，谁带你通往那幸福的终点？你要的是今天，别忘这把伞。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的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